2019年，我哋 Mar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 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从速。 好啦，翻嚟第二节啦。我即系饮啖水之后咧，我就悭少少力啊。咁啊，成件问题就好简单啫。就喺上个礼拜咧，美国国务卿佢就讲咧，就话佢哋唔会承认呢个九段线啊。 係啊， 咁啊 ，Julian 就麻煩你解釋一下咩叫九段線啦。 其實呢個九段線咧，一開始就喺中華民國，即係台灣啦。佢最初主張嘅十一段線嚟嘅。咁一開始當時佢哋係未退守台灣嘅時候咧，就喺一個1947年，冇應該講1946年啦。咁因為當時有二次世界大戰已經打完啦。法國就要，即係法國，即係話以前越南嘅宗主國，就要喺翻呢個南中國海海域裏面咧，重奪翻呢個前殖民地啊，俾日本佔領咗嘅殖民地。咁當然以前咧，呢一個南海喺中日戰爭期間都係俾日本佔領咗嘅。咁當時候咧，咁法國梗係翻翻嚟越南，然之後咧就去埋西沙嗰度啊，順便咧就。法理上佔領一個西沙群島啦，或者中沙啦，我哋所講嘅。但係當時候呢一個中華民國咧就非常之不滿啦，因為中華民國係認為啊呢一個西沙同埋一個中沙成個南沙係屬於呢一個中華民國嘅，佢哋認為歷史上就連呢個越南本身嗰個歷史學家佢哋喺講翻話喺呢個中華民國嘅角度啦，佢哋認為啊連越南以前咧。嗰啲歷史文件都認為一個南中國海個主權唔係屬於佢哋，而係屬於中國，所以中華民國對於個南海有絕對無可否認嘅主權嘅。 咁個名叫南中國海嘛，所以係中國噶啦。OK， 係啦。但係當時候咧，所以就同埋法國咧就掀起一場所謂嘅南中國海爭奪戰，就係爭取喺南中國海上面嘅霸權。邊一個可以控制南中國海嗰、那個唔好講話漁業資源啦，因為漁業資源係冇錯，南中國海嘅漁業資源可能係去到全世界所有嘅海產產量嘅10% 咁多。喺今時今日嚟講，咁以前當然係更加多啦。咁講翻嗰個時候，所謂嘅石油同埋天然氣係未勘探到嘅，但係本身南中國海就係好似一條走廊咁啊。它是有一個交通上面的非常戰略的位置，所以中華民國就有一個控制南中國海的需要。當時我發覺當它佔領了越南這個位置，越南這個位置就好像這個高速公路上面的路肩，當越南已經佔領了，咁點解唔向外輻射，即係輻射個外海嘅時候控制埋個外海咧？咁樣就可以確保法國喺呢個南中國海又或者喺亞太地區有一個非常之關鍵嘅地位。咁呢一個就係以前法國佢點講未借啦，我哋講話未退出呢個世界舞台上面嘅其中一個考量。而喺1947年咧，但係冇計啦，因為當時候咧。基本上日本仔打呢一個越南嘅時候，已經萌生咗一個越南獨立運動。咁呢一個越南，當佢係有能力講翻話北越啦，因為當時候係有一支北越係共產黨起家嘅由胡志明領導起家嘅。 胡志明其實嚟過香港嘅。 係啊，佢喺香港去成立呢一個越南獨立。 越盟 係啊，應該係越盟啊，係啊，係一個 exile government， 係直情係一個流亡政府添啊。咁當時就係香港成立啦，但係嗰陣時咧就係以遊擊隊方式去同法國抗衡嘅。但係其實個轉捩點就去到一個1950啊，因為1949年我哋都知啦，就係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攞得全中國嘅政權。咁當時候蘇聯就好希望繼續向南擴張。所以當時候胡志明嗰派就成為咗蘇聯籠絡嘅對象。咁呢一班我哋可以話，喺啲農村裏面，喺啲叢林裏面嘅遊擊隊咧，就從此得到呢一個蘇聯援助。咁法國咧就真係即刻有問題啦。 哦，咁打輸仗嘅最著名咧，墊邊富益啦，嗱嗰啲即係咧，我哋可能遲啲先講啦。 所以法國就從此永遠退出呢個南中國海。 就係、是、打完之後咧，就跟住美國咧就即係、就是、代替咗法國嘅位置嘛。咁、就南北越就分開咗啦。好啦，嗱咁呢個同呢、這個即係十一段線呢、這個九段線有咩關係咧？大家最好睇後邊幅圖啊。那個九段線係講九個 point 嘅。一咧嗱，一圈曬喺度啦，即係我如果見到就係應該係喺阿 Julian 個頭嗰邊，你自己指俾大家睇。 就喺台灣開始啦，由台灣經巴士海峽落到去菲律賓呂宋島東啊，呂宋島西北邊，之後落到去馬尼拉對出嘅馬尼拉海溝，再向下去到呢一個巴拉灣。在帕拉灣海溝之後就落到去個博尼奧的北面，即是話山打根對出的海面、之後再落到嚟婆羅乃 Brunei，再在Brunei對出的海面就兜就平衡咁兜 一個 U 字咁樣，好似個袋形咁樣嘅。嗱，佢最初咧喺中華民國佢哋即係個蔣介石嗰個政府佢哋去勘探嗰陣時候咧。是畫十一段的，即所以最初的時候咧係十一段線嘅。呢、這個十一段係即係十一點，十一個 point。咁呢度咧，我哋數落一嗱，而家再見佢阿朱玲，你篤住嗰度先啦。 一、 二、三、四、五、六、七， 之後就上翻嚟 九。嗱，去到呢度嘅嗱，而家講緊九段線去到，但其實係十一段線嘅。跟住十一咧。就再上翻去喺呢、這個應該就喺 海南島 嗰邊啦。好啦，咁點解 就算入東京灣？ 點解由十一段變咗九段呢？就因為咧喺呢個 五三年嘅時候啦， 五三年嘅時候咧，周恩來就主動。哎、我哋唔要十一段啦，我哋要九段啦。 係，因為當時有即係新中國啱啱成立咗，而且一個越共又係得到呢一個蘇聯嘅全力支持。咁當然當時候大家無論係中國又好，蘇聯又好，越共都好，其實三方咧佢哋都係有一個蜜月期嘅。咁、就好似當年克魯曉夫將一個克里米亞送俾烏克蘭咁樣，就直接喺一個南海主張上面嗰十一段線咧，就將最後嗰兩段。即是話東京灣海面同埋一個紅河三角洲以南的一段海域啦，就放棄了一個主張，就直情話呢段海咧就我哋唔會有一個咁強硬的主張直情話呢個海面係屬於我哋，咁我哋就會因為我同我哋即係佢哋嗰陣時爭來嘅思維就係諗住北京同埋呢一個河內啦，係會將會成為一個 兄弟加同志， 係啦，兄弟同志咁嘅同盟，所以咧喺個南海嘅領土爭端裏面係可以有好多合作空間。 以前都係㗎，譬如講緊話中國同北韓咁樣，咁長白山以前都大家可能拗下噶嘛，咁而家都唔拗啦，唔敢拗啦，係咪？其實佢哋係想即係一路推過嚟噶嘛，因為喺中國北呢、這個即係東北嘅邊境都有好多朝鮮族喺度噶嘛。嗱，記上嚟俾翻個大鏡，因為我要講翻就係嗰個具體嘅事情啦。嗱，咁大家記住啊，呢個九段線或者十一段線，佢唔係一個地圖畫出嚟噶。佢唔係就話，大家 佢冇坐標嘅，其實 唔係喎，地圖上邊咧，我求其畫個圈啦，係真係揾人落去勘探過噶。咁呢個人咧，大家都要記住佢個名啦。咁就後邊呢、這個即係、就是、朋友嘅，咁佢又叫做傅敖啊，個敖字好得意喎，佢有係個魚字嚟喎，咁佢就係湖南嘅株洲人嚟噶。咁有條魚，即係換言之，佢對海洋有興趣啦。咁所以佢就做咗呢個 航海家， 航海家啦，咁啊直情就走咗落去嗰邊勘探嘅。咁好奇怪就呢段歷史就唔係太多人講。咁呢個做呢、這個即係、就是、件事呢、這個呢位朋友咧喺中華民國未遷台之前去做嘅。OK， 好啦，咁點解我強調呢樣嘢？因為後邊有一個今日即係好重要的一個 implication 嚟嘅。咁但係咧，阿 Julian。除了他之外，還有其他人做的，那是誰？ 就是現在很出名的作家白先勇的白爺 白崇禧 是的， 白崇禧將軍、啊、他都做，即是都有份幫忙去勘探， 是的，當時他跟法國一起談判的、他們都是等到法國他退怎樣說，是等到法國退兵，因為當時候在越南本土上面的戰爭是，就是對於法國的利益來說是更加重要，現在只不過 南海上面的利益是錦上添花，但是如果連越南都守不到的話，那叫法國何來要在南海上面混一席位呢？那當時其實由1947年，就是法國政府他由這個南海到撤軍之後呢，就是由一個中華民國就在所有的南海群島裡面駐軍，直至到1949年這個國民政府遷台之後，冇計啦，就真係資源上面非常缺乏啦。 好啦，嗱，咁呢個 就要撤出咗呢個南海 咯。呢個問題咁樣，應該咁睇法嘅。法國嘅海軍咧，素來都係麻麻地嘅嘢嚇。就算拿破崙都唔係好識打海戰嘅。OK， 咁叻嘅人啊。好啦，咁成件事咧，有啲喺今日嚟講，有啲咩重要嘅啟示咧？咁好簡單啫，就係大家聽過啦，就係當呢個港區嘅國安法立咗之後咧，跟住就下一個月八月嘅時候咧。原定咧就喺呢、這個我如果冇記，應該喺海南島嗰邊，就模擬一個去登陸東沙群島嘅軍事演習，可能已經管轄手可能已經做緊嘅啦，即係可能已經係有類似嘅行動係做緊，因為近排其實喺南海都相當之多嘅軍事演習嘅，無論係中國或者美國啦。咁東沙群島喺邊度咧？東沙群島咧其實就喺大家而家喺上面睇到。就是一段即是九段線第一段 的附近嚟嘅，咁係海南島嗰邊就喺另外一邊啦。咁但係唔重要，因為點解佢模擬緊呢個係一個搶灘登陸嘅情況嚟噶嘛，就係要做一個震攝嘅行動啦。咁個問題就嚟啦，呢、這個演習同埋現有喺南沙喺南呢個南中國海海域上邊，中國起緊。或者已經起好的一些人造島，甚至是軍事基地， 就會非法化咯。其實 嗱，我唔敢講一定非法化，即係但係個事情係點樣？因為糾纏咗好多年噶啦。就喺2016年嗰陣時候咧，其實菲律賓已經正式向國際 法庭啊， 海牙法庭，海牙國際法庭去提出咗個訴訟，亦都判咗噶啦。咁當時中國就冇出席到呢個嘅呢個訴訟案嘅。咁換言之，佢係唔承認有呢樣嘢啦。咁但係而家唔承認咁樣，咁美國喺呢個即係咁嘅地方佢去做，佢會覺得係咩咧？就係我喺個公海上邊，呢個唔屬於任何國家，因為我都唔承認你而家講緊呢條九段線啊嘛，或者十一段線。 就係呢一個就係一個唔承認，即係美國唔承認九段線嘅最大 implication， 就係成個南中國海，即係因為美國佢。老實講，就係全世界海軍係得美軍可以周圍咁樣去。 無論世界邊個地方，佢都有咁嘅能力喺嗰個地方插旗嘅，係嘛？ 所以依家就話係啦，美軍佢係絕對，美軍依家唔會有任何顧忌喺南海上面航行，而且唔會顧忌喺南中國海上面中國已經起好咗嘅填海島嶼，周邊咁遊過咁樣咯。 係啊，咁問題咧就係唔單止係美國嘅，而家美國帶頭咗一樣嘢啦。我成日喺即係無論喺我嘅節目或者我嗰個專欄，我都提到一樣嘢。即係好多問題咧，譬如話涉及到同中國問題咧，如果美國唔出頭嘅話咧，其他國家係唔敢做嘅。 係啊，咁呢一個對於菲律賓嚟講都係絕對台長講得好啱啊，因為一個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啦，之前已經講過就話菲律賓係唔會做炮灰，但係菲律賓需要美國。難聽啲講句啦，菲律賓呢個杜特爾特總統咧，可以講粗口嘅呢度。 唔係佢喺度講，你引述佢唔得咯，你唔係你講，係你引述佢講嘛。 係啊，係佢話如果美國人要我哋去做炮灰，去做呢個先卒嘅話，就 fuck you 佢咁講。 佢真係咁講嘅。 係啦， 而且呢個係初口總統嚟噶嘛，就係因為咧佢喺嗰個上任之初咧，佢雷厲風行就掃毒嘛。係 啊， 咁好多人咧就即係街頭 就已經被槍殺了， 被槍殺啦。咁當其時咧就奧巴馬政府咧就提出咗一個質疑啦，就係、是、話你做呢、這個咁嘅情況咧就違反人權啦。咁跟住佢講嘅説話好簡單，就係、是、fuck you， 即係喺個國際層面可以咁做咧，就即係唔係好多個啫。所以收尾咧，佢就覺得佢同阿 Donald Trump 好啱 key 嘅，因為大家都咁即係坦率 火爆咁坦率啊嘛。咁而且講翻話呢個杜特爾特當時有呢個咁強烈嘅信息，就係俾好明確嘅呢、這個係一個非常明確嘅信息，係俾美國知道。你要我哋去同你喺南中國海上邊 插之旗啦，又或者如果你要在南中國海上面扮演一個角色，我們是沒可能跟你站在一個浪口前鋒上面、其實對於越南來說都是的，因為越南在2016年、它開放這個金南灣的軍事港口給外國、當時俄羅斯其實是非常之想說、租借金南灣，但是、當時越南總統就說明個總理啊，唔好意思啊，係、啦，總理就講到明哦，呢、一個金南灣係開放俾各國使用， 係包括埋俾 萬國旗嘅。金南灣唔係插一個國家旗，係插萬國旗， 係 係啦。咁、呢一個 implication 就好明顯，越南係啊，咁以前金南灣一直都係租俾蘇聯， 嗯， 但係今時啊，佢雖然都係希望蘇聯啊，唔係呢一個俄羅斯喺金南灣上面啊有啲角色扮演，但是另一方面他很希望美國可以在金南灣上面又扮演到一個角色，去制衡南中國海上面中國的霸權。 那 你聽下去其實就很諷刺，因為大家知道越戰多麼殘酷、美國就死幾萬人，但是在整個越南其實死了幾百萬人， 還有那個慘劑的那個危害是 危害相當大的，但是一個調轉過幾年之後，大家原來還朋友打 band 是是，所以有時候這些是大家就不要看得太過認真， 不要看得太死，那些東西不要判得太死，真的 好了。那整件事那個即是政治上的啟示是什麼，或者地緣政治上的啟示是什麼呢？整個疑問就是東南亞諸國，即是這幾個東盟的國家、包括越南、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甚至可能包括泰國，他對現在這個九段線這個問題是站在哪一邊、剛才我說了新加坡，還有新加坡、他們究竟在這個問題上他站在哪一邊，有幾個選擇的。第一樣東西站在中國這邊，或者站在美國這邊，第三個選擇就是不表態不出聲。那我覺得呢整件事呢就、到 很短期之內會水落石出的了。那是如何水落石出呢？那我們第三節回來跟大家分析一下。